OK，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真的是创意十足，它的名字呢叫做是 Silver City 啊，像是一幅动态的正在构建的城市的版图，丰富的音乐元素呢像泼墨般的肆意又浓重，同时呢又兼具了摩登感和复古的风格，女生呢更是无可挑剔哦。所以你还喜欢今天的开场曲吗？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是春辉。我们说呢今天呢是星期五哦，是周末了，所以呢我们要用音乐来为你加油打气，然后呢为大家的快乐继续添彩啊。下面这样一首歌是来自邓紫棋带给我们的首歌，叫做是光年之外，那这首歌呢同时也是太空旅客的中文主题曲，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咯。 感受停在无法的那之间，如何瞬间冻结时间，望着我坚定的双眼，也许已经没有明天。面对浩瀚的星海，我们微笑着像真爱，漂浮在一片无奈。缘分让我们相遇，很是意外，命运却要我们为难中相爱。 邓紫棋的《光年之外》啊，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是由她自己作词作曲并亲自完成的，可以说是相当好听的一首歌了，是吗？不飙高音的邓紫棋呢，也是一样的厉害啊。我们从前奏到副歌到结尾呢，编曲啊要是特别的抓耳朵，几段旋律呢也是过渡的非常自然啊，又是一首可以循环播放的好听的歌了。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推荐，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谢安琪的《小顽童》。每个人心中啊，其实都会有一个小孩子嘛，是吧？有些时候呢，总会很固执，然后呢，和坚持自己的意见，那心里呢，还依旧拥有着非常狂野的梦想。那所以呢，就祝愿大家美梦成真，永远当一个小顽童吧。 没有偶然的机 是没有叫人生欢颠倒的笑容，没有超人的绮丽，只是凡人早上会睡眼惺忪，晚上觉得懂，这一天跟每天同样来去匆匆，生活像围绕着时钟，这一天跟每天同样肩负在跟中，千万种人有千万种的放纵，我们都习惯按着轨迹转动，我们心中却住了个小顽童，这念头很汹涌，有突破的冲动，踮起两脚立地双手各处碰天 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一元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们的琼辉啊。刚才呢，我们听到了一首歌《小顽童》。那其实呢，我们希望哈，这样的一首歌带给大家一种很美好的感觉，可以让大家能够坚持自己的初衷，坚持自己的梦想，然后努力去实现它。不过呢，接下来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呢，可以让我们的梦想更进一步啊，是什么呢？是来自 SHE 带给我们一首歌，叫做是《触电》啊，触电般的感受。那这是一首马上听到之后呢，就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变成少女心的歌曲哈，那希望你所喜欢的都会有自己最想要的那种结果。那有人呢把你捧在手心上，愿意好好保护你的少女心，愿意给你那种触电的感觉。 当你走在我 了脸，像一百万个秋千在我心里面叛变，被你指尖碰到指尖，我瞬间就被打到天边。明明是昨天的事情，怎么今天我还在经历？一定点回忆都能今天有容易，想问个愚蠢问题，我们再这样下去，你再会走到哪里？但请你不要太快解开还沉默的情话，只让我多焦急一下，才终于等到解答。太容易的爱故事就不耐人回味了，像这样数点就够我快乐融化。我们就耐心培养萌芽，不要急着开花，反正有超长的日期等我们去填满它，再被全世界发现 电来自 SHE， 但是呢，这首歌的作曲人呢，居然是周杰伦啊！按着看样子呢，周董呢也是有一颗少女心的，是吧？好了，那之前呢，看过一个国外的街头采访啊，记者呢问一个小男孩说：“你长大之后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回答说：“难道我长大就不能当我自己了吗？”这个回答真的是有够酷，对不对？那好像呢，我们都是在长辈还有这个身边的亲朋好友期待当中所成长的，做什么事情，做什么样的选择，都会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你。那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总是会太在乎别人的看法，却往往忽略了自己内心的真实诉求了。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忘记了，总是会经常的问一问自己，到底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你说呢？ Are you insane like me? Been in pain like me? Bought $100 bottle of champagne like me? Just to pour that motherfucker down the drain like me? Would you use your water bill to dry the stain like me? Are you high enough without the Mary Jane like me? Do you tear yourself apart to entertain like me? Do the people whisper about you on the train like me? Saying that you shouldn't waste your pretty face like me. And all the people say people say

哇哦，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又是周深啊为一部浪漫的电影演唱的主题歌，叫做是没有说完的故事。那种轻敲的节拍啊，使这样的一首抒情歌曲呢听起来并没有那么的忧伤，再配上周深会说故事的声音，听着歌呢仿佛就随着音乐坠落往事的空间也人入胜啊。那他细腻的声线呢，也是娓娓的道出了片中两位英雄主角的相遇还有离别之情，郁郁怀旧的心事还没有说完的故事都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传递给我们了。所以呢，我们也感谢这么棒的音乐人带过我们这么棒的音乐享受，是吧？好了，那能量音乐我们要继续，下面呢依然也是一首新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掌声请。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邓紫棋推出了新歌《倒数》，歌曲讲述了在有限的时间里，一段关系究竟何去何从。邓紫棋用这首歌回答着她对爱和生命的执着与坚持。时间一直倒数着我们剩下的快乐，心跳一直倒数着生命剩下的温热。这些话似乎都没有说完，没关系，还剩一句，有你就别无所求了。冲破自我和时间的枷锁，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邓紫棋《倒数》。 还没到的一瓦机，还没用的就升级，还没光临的餐厅，还在期待有着你的旅行。等那日落的巴黎，铁塔之下见证你，等那说着无言意，等待未来你的身边有 我还有两个亿。 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a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到我们的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们的春慧，欢迎每位小伙伴的继续聆听哦。我们说每一个在外打拼的异乡人呢，总会有一个时候格外的思念自己的故乡啊，可能会在某一个节日，也可能是在某一个很平静的夜晚。那世界这么大呢，思乡的情绪却是相通的。所以呢，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钟汉良演唱的电视剧《十月围城》的片尾曲，叫做是《故乡乡》。那整首歌呢，就像是优美的诗句一样啊，字里行间呢都透露出对故乡的美好啊，那么从而烘托出由此盼归的那种心情。那钟汉良呢，用他优质的唱功，仿佛儿时的童谣般的声情并茂，将一个在外打拼的游子的思乡之情娓娓道来。所以咱们听听看，来自钟汉良的《故乡乡》，听听看吧。 月光光，照地堂，虾仔你乖乖瞓落床。故乡的花开满墙，春花秋月似诗香。故乡的水通山江，长帆远影向何方。故乡的云白衣裳，弯弯小路与天光。故乡乡，梦里乡，离家日久未还乡。歌一 那看多了钟汉良演的那么多的影视剧呢，让人突然就忽略了他歌手的身份啊。所以呢，这样的一首《故乡乡》呢，这个这么有磁性的嗓音啊，让我们不禁会感叹，钟汉良不仅是戏演得好，歌也唱的是这么的棒，是吧？哎呀，大周末的给大家推荐这样一首歌曲，会不会勾起大家很多的一些这个思乡之情呢？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希望大家呢在空闲的时候，在工作之余，都可以给故乡的这个亲人们打一通电话，也给他们道一声平安，也来向他们诉说一下最近自己的开心事儿，因为他们特别的想知道哈。好了，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为大家送出的一首歌曲呢，也是非常耳熟能详，而且可以全程大合唱的一首歌，叫做是《有你的快乐》，来自王若琳啊。慵懒的声音呢，正好可以帮助大家呢，这个怎么讲，解乏减压啊，顺便许一个心愿，因为明天是周末，愿周末是晴天吧。各位亲们，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拜拜。 怎么都不想睡，天特别亮也特别的黑，当我深深的呼吸，心中充满想 DJ Spring Chua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手